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68集。需要男朋友吗？机场物检一区，重俊还在慢悠悠地排队买奶茶。这个时间点，机场的人不少，程俊前面有十几个人。我们先去找你那个堂主吧。机场人多，秦冉没有排队，就站在程俊的身侧，不由往下压了压帽子。6:30了，待会儿他们上飞机时间来不及。 够的。 程俊一手插在兜里，懒懒地收回了看奶茶的目光。 他们不会有多少人的。 又一算，清冷好看的眼眸稍微眯了眯，不紧不慢地开口， 大概也就二堂主跟他的心腹20-30个人，留10分钟给他们就行，放心。 程俊也守时，他说7点自然不会让人多等。秦冉顿了一下，他抬头望了望他，你还算过？ 自然。 前面一个人走了，程俊往前挪了一步，见秦冉不知道在想什么，还顿在原地，他伸手把人拽过来，漫不经意地说道， 我大哥的人会在里面做客。 哦。秦冉哦了一声，他瞅了瞅前面的人，算了一下时间，他们要买到奶茶差不多距离7点只剩10分钟。他不由仰了仰头叹气。俊爷。程俊瞄他一眼， 说， 我不想喝了。2分钟后，两人到达物检一区内部，二堂主跟手下一行人正在里面烦躁不安。程木昨晚特意提醒了7点出发，所以他们5点就来了，毕竟他们不少东西要经过历检的，这么多人一个小时过检的话肯定不够啊。然而他们5点就来了，等到了6:30也没有看到程俊跟程木的影子。 哎，堂主，三少说7点出发，到现在都还没有检查的动静，他们到底知不知道流程啊？ 二堂主的属下看着入口的地方，等了1个多小时，他已经烦躁了。5点过检，他们这么多人勉强时间够，现在距离7点只有半个小时了，程俊程木还连个人影都没有。二堂主也在想，自己是不是被程木忽悠了，还是昨晚他误会了什么？看着二堂主的样子，属下不由看了他一眼。 二堂主，不说我们的物检问题，三少有给你登记信息吗？登机牌有发给你吗？ 这些东西。二堂主昨晚脑子一热，只看到程木的手段，确实没有考虑到这些，不由张了张嘴。属下看到二堂主这样，面面相觑。一人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去不远处的自助机上刷了刷，什么登机信息都没有。他茫然地转头看了看二堂主。 二堂主，我没有登机信息，你暴露了我的名字吗？ 怎么可能？ 名单是二堂主一一核对的。他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去刷了一下信息资料，上面的乘机信息也是一片空白。三少根本就没有帮他们安排飞机。二堂主不太相信，他拿着身份证去外面10米远的地方找了服务台。服务台的服务人员拿着他的身份证查了一下，然后看着二堂主，严肃又带着怀疑。 你说你们还有一堆人在一区？你等等。 服务人员立马打了电话，叫了一队安保过来。本来就不安地等在一区的手下们，看到二堂主竟然一脸颓丧地带着安保过来了，一个个的都大惊失色。安保已然把这里当成了重点对象，拿着对讲机把门口封锁起来。二堂主看着这些安保，脑子晕晕的，他侧身看着属下脸上的失望与丧气，现在有些后悔昨晚的武断了。他自己无所谓， 可要知道是这样的情况，他不会让这些手下跟货物一起来的。 二堂主，三少呢？程木呢？你给他们打电话。 心腹低声提醒。二堂主拿起了手机，苦笑一声，内心沉甸甸的。这时候打电话给程俊也不靠谱啊。他刚打开通讯录，看着上面大少爷三个字，内心挣扎的时候，门口正好传来一道清冽的声音。就这里。程俊嗯了一声，然后懒洋洋地抬眸看了看一区。他早算好了大概有28个人，此时一抬眼就看到几百个人。他一顿，二堂主等人也下意识地抬头。二堂主等了好半晌，终于把程俊等到了。他看了看程俊背后没带机场的任何高层人员，心里咯噔一声，仿如坠入冰窖。 C 市的势力都是二堂主一点一点带出来的，原本是因为程木让他对程俊抱有希望，觉得程木如果有这样的实力，或许他可以信任程老爷子的眼光一把。 三少爷，我们赶紧撤回。 二堂主看了看程俊，眸色微沉。 能挽回多少损失算多少。 程俊收回了看人群的目光，微怔之后慢吞吞地拿出了手机，长睫垂下，掩住了眸底的神色，似乎是发了一条消息出去。对于二堂主的话，他似乎没有听见。二堂主看到程俊依旧慢慢悠悠的，而程俊背后刚刚那个安保按了一下呼叫机之后，门口处一大堆保安带着兵器还有工具呼啦啦的进来一团。二堂主好不容易冷静下来的脸又开始皲裂了。 三少爷， C 市不是我们的地盘，机场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势力，我们在别人的地盘上发展势力，运送他们严令禁止的货物，如果他们强制扣下，老爷子也没有办法。 这样一个势力确实让人恐惧。一开始程老爷子吩咐程俊来的时候，二堂主就担心程俊不熟悉流程，此时看起来程俊确实不熟悉流程。他这么说着，程俊却依旧没有什么反应，只是看着二堂主左边的方向。 三少。 二堂主看着那些穿着制服的保安，想想这次对程家，对一群忠心耿耿的手下们造成的损失，他恨不得当场自缢。早知如此，就算提前投奔了程饶汉，也比现在这个情况好啊。就在二堂主内心愧疚自责决策的时候，他身后忽然传来一道弱弱的声音。 二堂主，他们走了，门也开了。 二堂主朝那个方向看过去，正是程俊刚刚看的方向，一直紧闭的通道大门打开了。与此同时，刚刚进来的保安们也全都似乎受到了什么指示一样，全都出去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二堂主和一行手下看着那个登机通道面面相觑。 进去吧。 程俊抬手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，6:40，时间差不多了。看着没有动作的二堂主等人说道， 7:准时起飞。 二堂主一行人立马动作，没有登机牌，也没有进行各项检查，没有任何风吹草动，就这么进去吗？刚刚保安也是毫无预兆的离开。二堂主不由回头，程俊跟他身侧的女生已经出去了，从头到尾没有多说一句话，也没有用言语拉拢他们。 二堂主，三少爷他怎么做到的？ 手下拿着单子核对。二堂主抿唇，他侧头看了手下一眼，面色沉吟着。老爷子的身体越来越差，看来是到了要站队的时候了。外面程俊看了看时间，还剩20分钟，有一个航班已经开始登机， 这时候排队买奶茶的人少了，他又抓着秦冉去排队。一路上很沉默，这次排了5分钟就买到了。程俊接过来，又拿着手机刷了钱，把吸管扎进去递给秦冉。他微微蹙眉，深色的眼瞳盯着他一动不动。秦冉接过来收回目光。走了，登机了。 你走什么？ 程俊就跟在他身后一步远，离得很近，双手环胸，似乎想通什么，他轻轻地笑了一声。 哼，程木应该没那个脑子，能让他们那么多人今天来这儿。 秦冉知道程俊跟程家的关系很玄妙，除了他初次出现在校医室那么诡异的地点，秦冉查过他一次，挖出来不少，但后来就没有动手查他背后的事了。程俊似乎对程家没有什么归属感，跟程温如、程饶汉两人年纪差别也大，似乎什么事业都不关心，什么事儿也不管，但他对程温如的事儿又很上心，甚至煞费心机地拉着他开了一家公司。至于程家，他看似不经意，但这回为了二堂主这边的势力，却是动用了不少的财力，前后谋划了不少。偏偏二堂主一行人优柔寡断，不太像是懂事的，煞费程俊的苦心。他也没做什么，就让程木捏碎了一个杯子。秦冉咬着吸管抬头看天，空着的右手堵住了右耳。程俊就十分耐心地把他堵住右耳的手拿下来。 你昨天让程木做了什么？ 秦冉终于侧头看了他一眼，两字真言送上。闭嘴。秦冉还叼着吸管，手上漫不经心拿着奶茶。机场的灯光一向亮，映照在眉宇间，肆意的眉宇笼罩着一层雪光，颜色明艳，忽明忽暗。程俊没想多说，知道这人耐性不好，一望手却顿了一下，心里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，只微微俯下身，从身后拢住了他。那双好看漂亮的眼睫垂着，眉骨清致，低敛的眸色挺认真的，问道： 冉姐，我能再问一个问题吗？ 秦冉喝了一口奶茶，听着程俊似乎很认真地在问他问题，就瞥他一眼，想了想才准了他问。你问。机场广播这时候响起了。 前往京城的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 MA7737 次航班现在开始登机，请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，出示登机牌，由17号口登机。 来往人多，声音很杂，光影未明。程俊低头看着秦冉，长睫微颤，舒俊的眉眼垂着，漆黑漂亮的眼眸掩映着细碎的笑意。 你现在找男朋友吗？ 不等秦冉回，他又不紧不慢，声音压低，很有耐心地补了一句： 可以考虑一下我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